唐江秦琼，你是何人？ 汉将关羽，为何前来打仗？ 这一问他，坏了， 怎么？ 他本来心里就火着呢。 什么意思？ 他生气呀！ 啊，气儿了， 这一下坏了。 啊， 戏台上有规矩，这样是叫板起唱 啊。 打鼓的一听， 还有唱呢。 唱不来才唱来接来唱。 哦，拉胡就一听还有我的事儿， 这份乱。 胡就想了，非唱不可呀。 那再唱吧， 现编词吧。 是啊， 这么唱的。 怎么唱的？ 我在唐朝，你在汉，咱俩打仗为哪般？ 对。 听了， 唱来唱来接接唱， 叫你打来你就打，你要不打， 一指那老头， 他不管饭。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导游韩涛。今天的快乐之旅，欢声笑语北京游，为您介绍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一代捧哏巨匠郭启儒。话说新中国成立之后，郭启儒参加了侯宝林发起成立的北京相声改进小组，积极投身到了相声的改革创新当中。从那个时候起，郭启儒不仅继续和侯宝林表演经过加工整理的传统相声作品，还和侯宝林一块加工上演了夜行记、打百分、跳舞迷、橡皮膏等一系列反映现实生活的相声作品。下面呢，咱们就来一块欣赏一段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橡皮膏。这个作品反映的就是喝醉酒闹出的笑话。 您说这喝酒的人，为什么能喝醉了呢？ 这喝酒一过量他就醉了。他没有那么大的酒量，他要多喝了那可不就是醉了吗？ 喝多了就醉了。 当然喽。 喝醉了为什么他就糊涂了呢？ 那是啊，他就失去知觉了吗？ 神志不清了。 哎， 对。那您说这喝醉了的人为什么都怕老婆呢？ 他是这我倒没听说过呢。 不不，有这事。 有这事吗？ 我想是有个道理。 啊，这有什么道理？ 因为这路人呢，他一喝酒他就醉。 沾酒就醉。 喝醉了呢，他就算醉了。 啊，废话。喝醉了可不就算醉了吗？ 喝醉了神志就不清了。 那是啊。 也许摔了东西，也许把自己摔坏了， 那都保不齐呀。 你想他爱人能高兴吗？ 怎么着？ 您比如说一个礼拜休息一天，礼拜六的晚上应该陪着爱人看看电影看看戏， 出去玩玩去， 溜溜公园 啊。 这位爱喝酒，每礼拜都闹醉鬼。 那是啊，他爱人当然他就不愿意了。 能高兴吗？ 那就不高兴了。 他一人跑出喝酒去了，爱人在家里等着他吃饭，也不回来。 你瞧， 回来也就十一二点了， 都纳到哪儿了？ 喝得晕头转向。妇女都比男人干净， 好干净。 人家把床啊都弄得挺好的，他外边摔了半天跟头了。 你看， 一身的泥往床上那么一躺， 嘿，这多脏！ 他睡了，明儿早上起来人家休息吧， 休息了。 礼拜天呢，爱人休息不了啊。 怎么 得给他洗床单啊？ 得洗呀。 您说能高兴吗？ 那是不高兴了。 我们就有这么街坊 啊。您就有这么点街坊？ 夫妻俩老吵。 因为什么吵呢？ 就因为他爱喝酒啊。 啊，一喝就醉。 哎，后来啊，这位大嫂子想出一个办法来。 什么办法？ 喝醉了就揍他。 以武力解决。 哎，一喝醉了就揍他一顿 啊。 那当时不打。 这什么时候的？ 头天晚上他喝醉了，晕头转向，躺那儿了，不管他。第二天早晨，揍他一顿。 第二天早晨， 哎， 那咱醒酒了， 哎，明白了。问他下次还喝不喝？ 对， 起誓发愿不喝了。到下礼拜六啊， 怎么样？ 照样喝。 还是喝， 又喝醉了。 第 二天礼拜天还得挨揍。 那可不是吗？收拾， 这老这样就别喝了。不行，酒鬼非喝不可。 他这酒啊成癖了， 喝的时候全忘了。喝醉了快到家了，这阵清楚一点了。 怎么着？这会儿明白过来了？ 一想又得挨揍了。 怕挨打。 你就说他多爱喝。